伸了冤，报了仇。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剧作《盆儿鬼》。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待英豪命早亡，故有亲人悲断肠，伤痛之余得信报，公家丽人说端详。 看了看杂货店里小木屋墙上的红纸，这个女子对着老板娘说：我决定住了，先付钱吗？ 当然。 小叫话说：不是问你呢，这儿到底谁是老板呢？ 小叫花不说话了。 老板娘接过了50钱以后，向小叫花递了递眼色，转身往门外走。 慢， 这个女子说。小叫花说：怎么啦？ 难道又要传西门吹雪的话？ 哼，奇怪，你怎么知道？真的传西门吹雪的话？ 小叫花不禁搔起头来了，说：可是这两个字包含多少意思，你知道吗？ 我 怎么会知道啊？我发现你真是无理到了极点了。 你现在才知道啊。 哼，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的名字叫牛肉汤。怎么样，这名字已经够无理的了吧？ 小叫花又不说话了。 你听着，西门吹雪说，你们镇上的人。 哈哈，你以为他是谁呀？他是皇帝呀。 是，牛肉汤说，现在他就是黄石镇上的土皇帝。 老板娘说： 吼，要是我们不去呢？ 不去，不去可以呀，不过 不去的话，恐怕以后就走不了了。 为什么？ 没有脚的人能走吗？阳光使飞扬的尘沙更加显眼了，阳光也使黄石镇外的白帐篷被照射得更加突出了。帐篷的前边敞开了一块，可以看到里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一个就是面容冷峻的西门吹雪，一个就是满脸灿然娇笑的牛肉汤。桌上有菜，小菜，桌上也有酒，烈酒。牛肉汤指着黄石镇上一个慢慢走的人影说：来了，来了， 西门吹雪依旧是那副冷峻的表情，牛肉汤似乎毫不介意那副冷峻的表情，仍然用他那铜铃般的娇声说：我昨天晚上自作主张了，我让黄石镇上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来，你看现在第一个来了。西门吹雪仍然是没有开口说话，他唯一的动作就是举起了杯，缓缓地喝着杯中的酒。牛肉汤接着说：他们来了之后啊，我就代表你问他们的话，向他们打听陆小凤的下落，你说好不好啊？还是没有开口。哎，不过我先说明啊，我说的话可全都是你的意见，如果一言不合他们想大打出手的话，要交手一定得你才行啊。西门吹雪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用冷冷的目光盯着走进了帐篷的人。牛肉汤说了：来者何人？ 这个人，他看了看西门吹雪， 一接触到那双奇冷如剑的眼睛，连忙转移了视线，看着牛肉汤： 我姓赵，叫赵瞎子。 你眼睛不瞎，为什么叫赵瞎子？ 这叫无理吗？就跟姑娘身上一样啊，既然没有牛骚味儿，也不是湿淋淋的跟碗肉汤一个味儿，你为什么叫牛肉汤呢？ 哼，你的嘴巴挺厉害呀，我不跟你斗嘴，我现在要问你，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问你的话不是我的话，是代表这位西门吹雪大侠的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然的话，哼，到时候你如果真是人如其名，哼，那可就不太好玩了。 姑娘想知道什么消息？ 不是我想知道，是这位西门大侠想知道。 是。 好，我问你，见过陆小凤吗？ 见过。 在哪里？ 这里，黄石镇。 好。好。人呢？人呢？ 死了。 死了。 牛肉汤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可是西门吹雪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时候，牛肉汤的声音已经有点颤抖了： 你没有骗我吗？ 你如果不信，可以问后面来的人。 我，哼，我当然不信，谁会相信陆小凤会死？你信吗？ 牛肉汤望着西门吹雪，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又问了一遍： 你相信吗？ 西门吹雪没有回答，他的双目只是一味注视着黄石镇上又来了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小叫花，然后就是杂货店的老板，然后就是老板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陆小凤死了。 牛肉汤相信了吗？ 我不相信。还有一个人，如果他也说陆小凤死了，那我也许才会相信。 老板娘临走的时候问： 你说的是谁呀？沙大户。 沙大户？沙大户没有来，来的是沙大户家里的一个家童，这个家童带了一张帖子，上面写着无外是仰慕西门吹雪的大名，要请他去共进晚餐。牛肉汤看完了帖子上的字儿，又气又急，忽然从身上掏出了三个沙漏，他把三个沙漏放在了桌子上，对那个家童说： 嘿，嘿，看， 看这三个沙漏了吗？ 家童点头。 这第一个倒过来的时候，沙就会漏到底部， 漏完了，也就是你回到沙大户那里的时候了，懂吗？ 家童点头。牛肉汤接着说，第二个我会在第一个完了的时候倒过来，沙漏光以后，也就是沙大户要到这里的时候，懂了吗？家童还是点头。 这第三个嘛，哼，假如沙大户来了就没有用了， 如果他不来，那第三个的沙子还没倒光，沙大户的头就不见了。 相信吗？ 我相信，我相信。好， 那你就赶快回去吧，我现在可要把第一个沙漏倒过来了。 家童吓得脸无人色，像一只狗似的飞奔而去。 第一个沙漏的沙已经快要全部漏到底部了。 牛肉汤看了看西门吹雪说，哎，那个家童该已经到了吧？ 西门吹雪依旧是没有说话，眼睛也没有看沙漏一眼， 牛肉汤却又已经把第二个沙漏倒过来了。 他倒沙漏的时候手竟然有点发抖，他是否在惧怕沙大户的来临？是否他在惧怕沙大户也会说出陆小凤死了的话？ 不管他惧怕还是不惧怕，要来的终归是要来的。其实就像沙漏中的沙子一点一滴的逐渐聚集起形状来，而第二个沙漏的沙也将快漏完了。 这个时候，远远的，沙大户的人影正在急急行来， 牛肉汤整个人也微微的开始颤抖。 西门吹雪这次居然发觉到牛肉汤在颤抖了，居然他开口说话了。镇静。 冷冷的两个字却有温暖的效果，牛肉汤不抖了，牛肉汤真的镇静下来了。他以镇静的语气对着行进帐篷的沙大户说， 嗨，你就是沙大户吗？ 不错，镇里的人都叫我沙大户。 不错，你确实很像个大户人家。 牛姑娘夸奖了。 谁夸你了？做大户人家一定要识时务，不识时务的人能在地方上成为大户吗？ 沙大户笑了，他只是一味笑。牛肉汤接着又说， 不过呀，你以后能不能再继续做大户那可不一定啊。 为什么？ 因为这要看你现在是不是也识时务啊。 是不识时务，我现在会站在这儿吗？ 那就好啊。那我现在就代表西门大侠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什么问题？就是你今天问镇里其他人的问题吗？ 既然已经知道，就直接说吧。 我应该怎么回答？ 照实说呀。 照实说你们不相信呢。 牛肉汤的脸色听到这儿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片苍白，他张开嘴却说不出话， 一滴泪珠在他的眼角越聚越 到这儿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片苍白他张开嘴却说不出话 一滴泪珠在他的眼角越聚越大，终于缓缓地就滚下了他的脸颊。 他张开了嘴，声音哽咽了。 你是说， 他已经死了吗？ 沙大户的声音显得冰冷，他说， 是的，已经死了。 牛肉汤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把脸遮掩起来了。可这个时候，西门吹雪却说出了一句话： 你有证据？ 有。最好的证据当然是要看到陆小凤的尸体，看到陆小凤的尸体当然要去棺材铺。这是沙大户说的， 一般人的尸体那都是葬在坟墓里的，为什么陆小凤的尸体却要到棺材铺里去看呢？因为没有人来收尸，黄石镇的人那是不会去埋葬的。 这也是沙大户说的。 沙大户话说完，棺材铺也到了，就好像他的话早已经算好了，不多一句不少一句，刚好就说到棺材铺的门前。 赵瞎子仿佛早就知道他们会来，他冷冷地哼了一声说： 我的话你们不信吗？沙大户的话你们才信吗？哼，这叫真理也得靠权威呀。 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惜他的话说了等于白说， 因为所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在意他的存在，只是跨着脚步走进了棺材铺。 牛肉汤这回真的哭，不但哭，还哭的声音很大。 事实上，看到了棺材，又看到了棺材前的灵牌，谁能不伤心？ 连西门吹雪那一向冷峻的面容，也似乎微微地变了一下， 因为灵牌上写的正是：故友陆小凤。 西门吹雪又开口说话了， 他说的还是很简单的两个字： 打开。 赵瞎子说： 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来看他，所以这棺材我根本就没盯上。 打开。 西门吹雪还是说两个字。赵瞎子看了沙大户了一眼，两个人连忙就把棺材盖拿到了地上。牛肉汤哭的声音更大了。赵瞎子忽然看着牛肉汤说： 你一味在哭，哼，你知道棺材里躺的一定就是你说的陆小凤吗？ 牛肉汤不哭了， 他瞪着大眼看着赵瞎子 很久，他这才缓缓地走到了棺材旁。 牛肉汤很仔细地看着棺材里的人，他看着他的脸，也看着他胸膛上那致命的伤口。 然后 他忽然笑起来。他仰头大笑，他伸手指着赵瞎子： 你真有意思，你居然说他不是陆小凤。 他的笑声忽然变得很凄厉。西门吹雪凝视了陆小凤的尸身很久，脸上的表情却一直没有变。他凝视着，直到牛肉汤那凄异的笑声变成了嚎哭，由嚎哭又变成了啜泣，他才开了口，还是两个字：和尚。棺材盖盖回原状之后，牛肉汤不哭了。 西门吹雪忽然又说了两个字： 下来。 西门吹雪说这句话的时候，头并没有抬，抬头的是牛肉汤、赵大户和赵瞎子。他们一抬头就看到了一个人，他倒挂在屋檐，脸向窗内，那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马上变成了一条人影，用一种激进连爬带滚的方式就跳下来了。赵瞎子说：“ 小叫花子，你躲在窗外干什么？你想偷棺材呀？气你的乌鸦嘴，我偷棺材干什么？假如要偷，还不是为了你？那你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我是来送帖子的。送帖子？给谁呀？当然不是给你，你这副阴阳怪气的仪容，谁会送这个帖子给你？是送给这位西门大侠的。” 这帖子的内容很简单，只有35个字。闻大侠远来，不胜仰慕，妾虽被贬天涯，亦不能不列表敬意。明日午时，仅以粗茶为君洗尘。凭这35个字儿，西门吹雪会赴约吗？当然不会，他是来找陆小凤的。陆小凤死了，他就要追查陆小凤的死因，他怎么有心情去喝粗茶？可是他还是去了，因为在帖子的旁边还有一行字，又记陆大侠死因，妾略知一二。假如谁要问江湖上谁是不懂礼貌的人呢，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西门吹雪，一个从来不多讲话的人，他当然是不会讲无聊的客套话的人。所以严格的来说，只要明白西门吹雪的为人，就不会认为他是个不懂礼貌的人。因此在江湖之上，唯一不懂礼貌的人，那就剩下一个了，牛肉汤了。他不但不懂礼貌，而且也不讲礼貌，因为他一看到宫素素，马上就用逼人的语气说：“嗨，你知道陆小凤的死因吗？你说呀，说。”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4条眉毛的人。 4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4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眉毛呢？ 小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大义落贼手，欲解心中忧，仗剑入黄石，难报弟兄仇。 假如要问江湖上谁的修养最好，恐怕要数龚素素了。因为龚素素听了牛肉汤的话，她居然没有生气，连脸色都没有变形，依旧维持着他那冷艳和高贵的表情。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偏偏那么早死呢？ 牛肉汤追问说：谁杀的他？谁呀？谁？ 龚素素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陆小凤，那是我最仰慕的人，居然死在黄石镇。是啊，我实在是难过极了。 牛肉汤说：想难过，想难过，最难过的应该是我。 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吗？你告诉我，谁杀的？我一定替他报仇。 谁杀的？是啊，谁能杀得了陆小凤啊？能杀他的人，当然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最不会提防的人。 谁？ 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已经派人把这些人找来。他们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为什么不多喝两杯，摇住陆大侠在天之灵呢？ 龚素素长长的又叹了一口气，举起了杯子，一饮而尽。 牛肉汤也举杯一饮而尽。连西门吹雪也以平常少见的快动作把杯中之酒一气喝光，喝完了他把杯子从口中又放回到桌上。这个时候他的右手正拿着杯子，这个时候他的动作是把杯子放回桌上，这个时候他身后的沙幔里轰然就飞出了一个人，一个手上握剑的人，一个女人。 西门吹雪放下杯子的这一刻正是刺杀他的最好的时刻，因为他刚刚喝完酒，他的注意力不集中，而且他正要放下酒杯，他右手的动作也正松懈。这个女人似乎算准了他会一击而中，他错了。 西门吹雪假如这么容易被刺中，他早已不是西门吹雪，而是一个死人了。死人不会动，西门吹雪会。 西门吹雪的身子正好借助按杯子的力量向右方斜斜的就飞出去了。那行刺的女子一击不中，却没有再击，她只是站着，站在厅堂的中央，她面对着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依旧是冷峻的站着，她仿佛什么也不看似的， 在看着这个女子。龚素素站起来了，她大声地吆喝着说：龚平， 龚平，你想干什么？ 哼，我听说西门公子的剑术已经练到了无剑的境界，我倒想领教一下。牛肉汤说，哼，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公平连看都没有看牛肉汤，双目定定地注视着西门吹雪说，拔剑吧。 牛肉汤说，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居然敢叫西门大侠拔剑，你知道他如果一拔剑的后果吗？ 公平仍旧是没有理他，牛肉汤却又说，你死定了。公平冷笑着说， 哼，是吗？ 每件事都有例外的。 话一说完，他举剑就刺向了西门吹雪，一口气连攻了24招。 西门吹雪的身体快速无比的连着换了24个位置，然后就是剑光一闪。 没有人看到西门吹雪是怎么拔剑的，没有人看到西门吹雪的剑是怎么刺向公平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闪，就是这一闪，公平就已倒下了。公平倒地发出了轰一声响，轰的一声之后竟然传来了沙大户的笑声。沙大户一边拍掌一边自门外走进来，好啊， 好剑法呀，好剑法。 沙大户的身后跟着进来了老板娘、杂货店的老板、小叫花黄小冲。他接着说， 西门吹雪无剑的境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杂货店老板看着西门吹雪和牛肉汤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谁是凶手。 牛肉汤说，谁说？ 老板笑而不答，答话的是老板娘。老板娘说， 别人根本不知道谁是凶手。 老板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不知道谁是凶手？ 牛肉汤说，你如果知道会不早说吗？ 老板说，早说，早说出来我会活到现在吗？ 小叫花这时候忽然插口说， 你不怕凶手杀你灭口？ 杀我灭口？杀我灭口，那岂不他自己暴露了身份？牛肉汤接着追问说，到底谁是凶手？ 赵瞎子的声音从外边传过来了， 最后凶手那是很多很多的人。 这句话是从门口传过来的。小叫花对着进来的赵瞎子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凶手越多，我的棺材生意不就越好吗？ 西门吹雪冷峻的表情忽然露出了一抹很不易察觉的冷笑，他开口说话，而且说的字那算是很多了。他说， 凶手是很多， 这样的一句话谁听了当然都会大吃一惊的，因此连牛肉汤在内每个人都愣在了当场，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了西门吹雪。牛肉汤忍不住说， 是什么人？ 西门吹雪一指沙大户， 他。 西门吹雪又一指老板， 他。 然后他再指老板娘、赵瞎子、小叫花，连说了4个。 他还有， 西门吹雪忽然又冒出了这两个字。 什么？什么？牛肉汤瞪大了眼睛说：还有。 西门吹雪又指着宫素素说： 他， 哼，哼，哼， 笑声，笑声忽然弥漫了整个厅堂。 发笑的人当然不是西门吹雪和牛肉汤，而是西门吹雪指的所有的凶手。他们笑得很得意，这让牛肉汤大为诧异，因为他知道凭这些人，西门吹雪那一定可以收拾得了的。他们为什么还在笑？难道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凶手才笑？ 这个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因为宫素素忽然收住了笑容说： 西门吹雪。是啊，你猜对了。 黄石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杀死陆小凤的凶手。 老板娘说：可惜呀，你知道的太迟了。 赵瞎子说： 不，一点也不迟。 小叫花子说： 为什么不迟？ 因为刚好来得及睡我的棺材呀。 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很愉快了， 而一向脸上表情不变的西门吹雪脸色突然也变了，不但变，额头上还冒着冷汗。牛肉汤看到了西门吹雪的表情，脸上更是神色大变，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宫素素看着牛肉汤，得意之极地说： 对，对， 你是想问，这酒里是不是有毒？对不对？ 牛肉汤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宫素素坦然地说： 告诉你，酒里有毒。 宫素素笑得更得意了。小叫花走到了牛肉汤的面前，伸手就拧了他脸上的肉一把，嘻嘻地笑着说： 哎，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你面前的东西了？ 小叫花轻轻地在牛肉汤的脸上拍了两下。 还得意得了吗？你还有什么西门大侠的什么话要告诉我们吗？牛肉汤挣扎着，他踉跄地走向西门吹雪， 只走了两步他就倒下了，他的手指刚好就碰到了西门吹雪的鞋子。那么软弱无力的一只手，那么软弱无力的一碰，却仿佛四两拨千斤一般，就把西门吹雪也碰到了。得意的笑声再度弥漫了整个厅堂。 在繁华的街道上，一间生意旺盛的酒店里，谁会注意一对老年人呢？虽然没有人注意，虽然这个小老头和这个小老太婆坐的又是一处角落，但是他们的说话的声音仍然是非常的细小。 小老头的眉毛皱起来，看着小老太婆说： 哎，哎，你现在就去黄石镇。 啊， 现在不去，什么时候才去？ 当然要等一切情况都明了的时候才去。 我怕太迟了。 怎么会太迟？ 到时候案子破了，我的小朋友却也许被害了。 西门吹雪会被害？ 就是他， 他会被害。哈哈，你说新鲜的一点笑话可以吧？ 你觉得这好笑吗？ 你不觉得好笑？ 一点也不。别忘了，柳如刚是死在黄石镇的，陆小凤也死在黄石镇。 小老头的眉皱得更深了，他忽然站起来，小老太婆一把拉住他说：“嗨，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去黄石镇呢？” 南北一市三省的镖局，假如中原镖局的总镖头百里长青站出来说他的镖局只是一家小镖局而已，那就表示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一家镖局可以用大字冠在上面了。南北一市三省哪家镖局敢称第一？没有，因为连中原镖局的总镖头百里长青也只是说中原镖局号称第二。中原镖局在十三省内有几家分局？哈，这连百里长青自己都数不清了。太多的分局，太响亮的字号，这使得百里长青根本就可以终日养鸟种花，大享清福了。事实上，百里长青已经有17年没有压过镖了，再大的镖也只是交由副总镖头金鹏压上一压。17年来，大小的事情百里长青都交由金鹏替他处理，金鹏成了他的左右手，而且从未出错。所以当金鹏对他报告说一切都打点好了，应该点头捋须愉快放心的一笑才对。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笑，不但没有笑，而且还神色凝重地问：一路都调查好了吗？ 绝对安全，金鹏说，为了这一趟镖，我们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路上都已经做好了一切安全设施，总镖头大可放心。 嗯，这十多年来多亏了你，你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是很放心的。只是这一趟镖关系实在太大。 我知道，3500万两黄金，那可以做多少事的钱呢？可以用80代都用不完呢。 是啊，所以这趟镖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错失。别说你我，恐怕整个镖局的事业如果有差错，那都会毁于一旦，而且这可是满门抄斩的事。 我知道，所以京城里还特别派了柳如刚柳大侠，7个多月之前就开始按照我们定的路线去安排了。 柳如刚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回来？ 是，每隔15天都传回来一次消息，是都只有两个字。 哪两个字？ 安全。 既然一路安全，那就该是上路的时间了。这一趟镖由中原镖局总头百里长青亲自出马压阵。 牛肉汤实在是焦急得很呐，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焦急过。他宁可人家来把他一刀杀了，都比关在这个大牢里等待行刑那要好受。因为等待只会带来焦虑，而焦虑那是令人难过不堪的事，他实在是受不了。他拼命地打着四周的墙壁，大声地呼叫着，除了牢内的回声，回应他的只有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也不一定是在看着他，只是对着他的动向，凝视着面前的虚空而已。西门吹雪就是这样的人呢，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牛肉汤忽然停止了呼喊和拍打，站在了西门吹雪的面前。他用绝望的眼神瞪视着西门吹雪那冷峻的面容，他说：他们会杀咱们吗？西门吹雪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仿佛这个问题已经不值得回答了。他们会不会杀咱们呢？牛肉汤又问了一遍，这回还用力地摇动西门吹雪的肩膀。不会。这两个字仿佛不是西门吹雪讲的，而是被牛肉汤摇出来的，从肚皮卷到了口腔，从口腔的牙缝摇到了外面。这是一句了无生气的话，然而却带给了牛肉汤无穷的希望。他的眼睛忽然消失了那种绝望的神情，升起了明亮的光彩。他说：什么？真的？他们真的不会杀咱们吗？西门吹雪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牛肉汤却高兴得差点手舞足蹈起来。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他们既然在酒里下迷药，不是下毒药，这表示他们并不想杀我们，对不对呀？不对，不对，不对。牛肉汤又自己接下去说：假如他们不想杀我们，那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啊？ 这似乎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把牛肉汤跟西门吹雪关起来，而不把他们一刀杀了？他们已经一点价值都没有了。陆小凤死了，他们是来报仇的，不杀他们只有增加危险，别无好处啊。这个问题牛肉汤根本不可能知道，任凭他想破了脑袋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答案是在黄石镇那群凶手的脑子里。西门吹雪，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干脆就把眼睛闭起来。沙大户提出了问题了，为什么不把西门吹雪杀了？ 看来这个问题连他都不知道。 对呀，对呀，为什么不杀了西门吹雪啊？为什么呀？ 这时杂货店老板和棺材店老板异口同声接着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因为发问人的眼睛都是看着一个人的。 龚素素站起身：不杀他的原因。龚素素站起身来说：那是为了他的剑谱。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